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尊，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無聊。一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 職位 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大陆微博千奇百怪，唯有围住个钵话过你知。 上个礼拜节目咧就讲咗个贪官啦，呢个着草不忙炒楼啊嘛。 嗱，唔好再话我唔做节目啦吓。 OK， 咪即系同一录啫。你下个礼拜最后一集，你过嚟玩，你先至叫做唔咩啦。 好头好尾嘅，放心。 因为我实咁谂嘅，即系最后嗰集咧，我会讲多啲嘢噶。我对呢个节目系点睇啦？或者跟住对我将来嗰个节目点睇啦？咁样食你唔死嘢都会讲多啲嘢噶，话俾你听。咁样我可能嗰个节目咧等完两集噶。咁啊，我话俾你听。咁通常都系咁啦，我做咩节目都系最后嗰几集咧，通常都系俾好多 power 去做功课啊，同埋谂其他噶啦。 因为知道可以暂时放多一包袱啦嘛。 咁啊，见哥哥有冇我就唔知。咁啊，上次啊讲呢个贪官炒楼啦，俾人拉嘅时候，呢个仲紧要。嗱，呢次其实首尾呼应啊。 其实佢唔系紧要，佢荒谬啊。 荒谬 ，OK， 更加荒谬。 即系咧，原来咧。其實唔可以咁荒謬嘅，香港都有類似例子嘅。咁一個貪官啦、啊、咁樣，咁就睇下先，俾人拉咗。咁咧好多官員咧都幫佢求情喎、哦，喺呢個湖南呢、這個麻 陰 陽麻陰係嘛？ 陽啊， 陽陰啊！哎呀，唔好意思啊，我 月就陰，日就陽。 OK， 呢個 簡體字嚟嘅。 係，你就唔好識字噶啦。 陰陽嘛，日 咁啊有條契弟啦。咁啊貪咗幾多錢？我哋一陣間先講。就貪腐。咁啊而家就俾人拉咗。咁啊各好多個嗰啲官員咧，都幫呢條咁嘅冇契弟啦嚇呢位先生嚇 撚樣 啊呢個撚樣啦，即係其實喺我嚟講真係撚樣嚟嘅，即係貪咁樣少，價錢都唔撚講住。OK， 貪緊呢個撚樣求情啊，咁即係其實。有啲咩可以讲下呢你系咪有佢个求情信喺度？ 我话讲少少啦，其实佢系即判完之后啊，其实就唔系好多官员，系纯粹系佢个单位， 系咯， 即譬如阿牛哥，你系文化部嘅、 啊， 就文化部咧 局长啊， 局长啊， 副局长啊， 嗰类型咧，其实 副委员 佢系一个主任嚟嘅啫，系、 啊， 冇啦，佢 书记啊嗰啲 判咗之后，啊、文即系某佢嘅部门咧，就自己去内部开第一次会议。 嗯 讨论嘅呢并唔系佢本身喂佢俾人炒撚咗之后搵边个相 啊或者点样善后啊或者点样重新整理个部门嘅形象嗰啲唔系做呢啲喎。系、大家諗下呢点样帮呢条撚样 求 情求 情 信度返出嚟先。OK， 好啦咁啊度封求情信经过连日会议之后咁啊度出几句嘅求情信公函呢就话咩呢 阿石某，就多次被评为呢个省市县嘅先进个人。咁由于该同志认为咧，就工作咁耐，还一身债贫，还一身清贫，咁所以咧就生起咗呢个拜金主义。咁其实呢条撚样啦，咪呢个同志咧就素质就好高嘅， 本来素质好高嘅。 咁啊，先啱啱40才，咁咧佢就话正值系党同人民作出贡献嘅有为之年。咁啊，佢嘅业务質素呢亦都較高，咁經過呢黨組研究決定之後呢，就請求人民法院對阿石某呢從輕判決。哇，我心諗呢，其實呢條撚樣唔係呢個同志呢，呢個石同志呢真係都幾國深得民心喎，真係。其實佢點解貪得咁少呢，有原因嘅。 咪先而家可以開股啦，佢貪幾錢呢？ 四雞 好官嚟啦，贪乜撚嘢好官嚟啦。 四雞嘢人仔的五雞嘢港子。难听啲讲句，点解佢咁深得民心呢？ 贪 佢 贪 少喎。係佢贪返嚟之后呢，分撚晒俾下面嗰班。 ok。 自己分得五雞啫。 唔係通常係啱。而且佢即係我成日觉得系咁样，点解会帮你求情啫？因为你俾我嘅钱唔少啊。 阿哥，你要记住贪污呢其实一个渠道嚟嘅。即係譬如你系局长，我跟你做嘅。 okay。 如果我每个月因为你同其他地方嘅一啲势力啊，或者对上嘅官员呢关系好好，而导致到我每个月有呢、这个产生到呢个分红返咗嚟之后呢，咁万一你条桥断撚咗。咁我唔知新一任局长仲会唔会分返咁多钱俾我㗎嘛。咁所以呢某程度上点解牛哥你得嗰四雞嘅人仔而我可能我都系得嗰4000蚊嘅咗，唔出奇㗎喎。 係啊，其实按俾你返嘅咗嘛。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其实我本来可能贪撚咗40万返嚟，但我自己贪四雞啫，其他我都分晒俾 你。分晒俾你，楼上楼下都分。 係啦。 佢唔分俾楼上，你估会唔会有求情㗎啦。 啱啊， 估啊，大家估嘅啫， 估嘅啫，即系我哋呢啲纯粹作出假设。咁点解会？喂，好老实讲，既然你都俾人兜捻咗，我话唔信13亿人口搵一个优秀过你嘅，又40才到嘅，又搵唔到啊！我唔信。 即系我完全同意阿健哥你所讲嘅嘢。即系我就会另外一个睇法啦。即系佢系几励志啊！即系我话俾你听，嗱，你只要贪，唔贪得多。我哋上级即係你哋嘅干部啦，即係你上级嘅你哋啲大佬呢係会睇住你嘅。讲真。喂，讲真，只要你行为良好啦，勤奋上进啦， 係国家嘅优秀人才。 係啦，你贪污都有机会救你呀，话声。 最主要个重任 係励志呀。 佢个主要原因就係话，因为佢要还一身清贫啊，佢仲系穷閪嚟嘅。 即系咁讲，嗱，当然佢贪咗个几鸡嘢，真系穷閪嚟嘅。你即系话咧，嗱，佢睇嚟励志到点啊？即系你只要入职做到呢啲咁嘅职位啊，咁40岁，你清贫唔紧要，有渠道俾你搵钱。OK， 佢唔好彩啫，其实 嗱， 佢唔好彩啫，佢即系咁快。就贪咗四雞，佢未贪咗4亿之前呢就已经被人捉撚到啦。 好啦， 但係如果佢係好運啲嘅，佢可能得400万嘅先命捉到呢，又好運啲㗎嘛。係咪先？ 其实呢我话俾你听，牛哥，我觉得呢个石某呢，佢真係我话俾你听，凭呢封信函呢，我已经佢知道係一个呢有素质嘅同志啦。点解呢？三样嘢，第一有义气。点解呢？ 唔督㗎嘛。 贪咗之后呢都识照顾啲兄弟，要黄金定要兄弟呢？要兄弟啦， 要黄金。 第二 翻嚟咧，通常咧呢啲咧都系有翻啲好好嘅结果话 事。系啦，第二佢咧就够责任感，佢就觉得咧嗱，我仲系一身清贫，你又一身清贫，不如咁啦，街外钱大家搵，我派完俾你哋咧，我仲要派俾对上嗰啲嘅， 系咯， 唔贪心啦，话俾你听呢啲叫做 我上唔高下唔高，自己揞。 是啦， 咁你有咩办法嗰两个单位唔写乜求情信俾你啊，或者呢应该上上下下所有人都俾求情信你啦，或者 第三 你唔俾我你真係会督我出嚟㗎嘛。 第三样顾家。点解顾家呢？好老实讲贪得四鸡嘢。咁喂，梗係俾晒屋企㗎啦，你唔通仲自己仲可以花天酒地咩？唔同上一个嘛，可以买楼嘛，大佬。 呢个连楼都冇得买啦。 好啦。经过呢一坛嘢之后呢，我告诉你听引申咗个咩道理呢？喺大陆要贪你都唔可能贪得太尽。 即係正如風雲嘅作者話俾我哋聽， okay. 正所謂啊，凡事留一線， 唔好去諗準，唔好去諗太準， 係啊，凡事 緣分就必先早準。 嗱，你要記住，上一個咧有800多萬解釋唔到嘅，咁佢都可以係有死緩， 係咯。 咁呢個咧仲好笑，呢、這個講緊係貪咗四雞嘢嘅，坐幾碌咧？我睇下先，判有期徒刑3年，就緩刑3年。 O、okay, K， 即係唔使坐， 即係唔撚使坐，即係可以出嚟咧，少服務令都慳翻。 係啦，喂，即係其實係好笑點樣咧？即係話如果佢出翻嚟，喂，可老實。咁有啲大公司，嗱，譬如你嗱，你唔督我出嚟，咁你唔督我出嚟嘅话，喂，我下边嗰啲都系官嚟噶嘛，其实啲官仔咧， 牛哥又 错啦，都识一啲即系嗰啲大公司嘅，咪调你过去咪做其他嘢咯。 你永远都唔捻使走出呢个部门，我话俾你听。第一，你要还债，我而家写封信保你出嚟，你能够走得去第二度咩？继续帮我再贪，但系唔好再多个四鸡，我话俾你听。 O、okay. K， 你明白啊？我帮你写封信。保到你出嚟，保到你出嚟咧，你要坐翻喺呢个位度，继续做翻条桥，保证我每月有4000元袋落袋，大佬。 即系话你， 如果你俾佢住咗第二间公司， 跑腿 啊，第二间公司我使鬼保你出嚟啊？ 喂，咁啊唔系，如果我第二个部门更加要你，你肯帮我孭啊嘛？喂，好抢手啊！而家呢件嘢话声你听，即系抢手啊！ 所以哇，有素质咯呢啲咪， 即系佢系模范嚟嘅，话声你听。即系我成日觉得嗱， 佢完全符合晒共产嘅制度啊！ 嗱，佢系一个咩咧？最好嘅榜样，话俾你听，即系你系贪，你肯就系贪污嘅，我唔可以贪多贪少啦，系咪先？咁你都系可以做到模范嘅，我话俾你听，咁贪都唔系好太过啫，系咪先？ 咁你谂下，点解香港啲贪官一贪就俾人嘈咧？ 你契弟 嗱，你谂下阿汤显明先生。啲茅台酒又唔请立法会议员饮， 系 啊？阿晓明蛋糕啊，都会去请人食饭啦，佢 系咯？ 喂。有啲茅台就係請曬啲京官飲，請曬俾啲啊法務部嗰啲飲。喂，咁你香港班議員又唔請佢飲？喂，請埋班香港議員飲，大家一齊都衰曬咯。咁咪每人督你出嚟咯。 O K 啦，咁樣 講緊咧。阿曾蔭權都會跑步機，又係擺立法會，咪每人 坐。係咯，大家係粉用啊嘛。 粉用啊嘛。 所以嗱，香港又好，國內都好，唔係香港嘅官，你真係要參考下國內嗰啲嘢。 係。 咩叫交流啊？嗱呢啲咪要交流咯，话声咧，你都唔肯交流，系咪先？鬼死得啦！ 最后阿波叔咧，我话俾你听，阿陈茂波，我劝你，你将嗰块地卖之后咧，一嚿钱咧拎翻出嚟大头墙铺草皮咧，话俾你听，香港人赞你噶啦，话俾你听。 冇错， 你个位仲坐得仲耐啊！我话你听， 俾晒立法会议员咁样啊！ 系啦，唔系铺翻草皮得噶啦，1000多萬够铺噶啦。 O K， 1000多萬够铺啦， 够铺啦。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尾二个集啦，系嘛？ 系啊。 咁啊， 食咩好啊？今晚我哋 今晚食咩啊？去远少少啊，远极都唔会太远嘅啫，搭车去到啦。 补吉啦，好嘛？食你唔食嗰啲啦。 唔系呢个泰国嘅补吉，系深圳补吉。OK。 食你唔死。 寻找好味。 又系食你唔死啦。啊，今次就远远地啊，都唔算好远啫。始终都唔够阿碌咧讲去 重庆 啊，重庆咁远啫。OK。 哦，我哋讲嚟讲去去到嘅呢， 即系我同你咧都系顶晒窿，我自己顶晒窿去到佛山 吓， 咁、你啊顶晒窿去到布吉啫，因为其实你某程度你都住得几近布吉。 我未到布吉噶，我度仲系叫做罗湖区嚟嘅。 罗湖区啊，澳森花园算做罗湖区咩？ 算水库入少少啫嘛，一未沙湾路口之前咯。 喺沙湾路呢，我熟过你 ，OK 得，唔好讲，唔使讲呢啲嘢，呢因为呢个食你唔死，唔系自拿手机。OK， 咁啊，呢档嘢其实又话好出名啊。 吓， 你而家呢轮咧系咪真系有钱咗咧？啊！点解佢食咁出名啊？你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系我舅仔有架车咧，咁佢又喺嗰头附近做嘢兼住咧，因为佢宿舍噶嘛。 我又讲下啦，呢个地方咧叫银香阁酒楼，其实就系一间酒店入边嘅啫。 其实佢系啦，一间酒店 二楼定三楼啊？ 地下连一楼啊？ 地下连一楼 ，OK。 咁、大陆叫1、2楼咯。 咁就好简单啦，喺龙岗区南湾街道办下南。真系好啦，难讲。龙岗区南湾街道办下，里朗社区下，里南路42号咁样。啊，咁你 讲完就终于个地址。 你可能搵到地铁都去唔到好似。 地铁暂时未去到， 未去到噶吓、 其实佢系一个开发紧嘅一个社区嚟噶。因为点解咧？你去到咧，其实周边都系地盘。 嗱、当然啦，我话佢系都算啲 OK 嗰啲嘢咧。都系有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布吉咧， 布吉咧，其實沙灣一過咗二線咧，你係食乜都平。如果嗰一餐嘢你係超過50蚊嘅咧，其實某程度係叫做高檔噶啦。OK， 嗱呢個幾同意啊。所以我講啊，你阿健哥嘅呢餐飯人均消費。都是一嚿水留下，我啊当70蚊至80蚊到嘅咋。 好贵噶啦，已经 好贵噶啦，好贵噶啦。如果喺二线系好贵嘅。嗱，你试下去到真系龙岗咧，远啲嗰啲地铁都冇。 讲少少，点解佢会 几廿蚊就好？ 讲少少，点解佢会咁平咧？牛哥，其实某程度上就系话，第一，二线区嘅大部分都比较多工厂。 嗯。 咁多工厂自然多工人啦，工人嘅消费能力有限。 好、okay。 咁换句话讲，嗰度相对地咧，铺租啊，嗱，而家铺租开始贵啦。 嗯。 咁同埋其他人均嘅消费咧，亦都开始人揸车食咧，比人均消费高咗啦。咁可能你讲紧话早几年前可能40-50蚊搞掂，其实而家开始贵咗。但只不过因为我哋啲城市人咧，即系比较有钱少少咧，就觉得60-70蚊， 佢都好平。 系啦，咁其实你咁样食咧，分分钟食人哋几日人工。 系啊，食几日人工啊，食即系几老土啊。 O K， 但系讲真呢度，嗱，我话声俾你听。我如果系我自己咧，我就唔会讲呢，我唔会讲呢间嘢嘅， 吓， 因为本身我小弟唔食鱼， 系啦。 但系咧，你同我讲嘅时候咧，因为其实我都知嘅，因为我又识好多女仔住落阿龙岗啦，咁样布吉啊、龙岗嗰啲咁地方啦，咁样佢哋都知呢档嘢嘅。 其实佢行出少少有个巴士站嘅，其实要、okay。 要去就唔难去嘅。咁、啊、 我哋通常揸车嘅啫。 但系当然大家都系睇地图去啦，搵正啲或者搭的士啦。 咁啊，讲下食咩先啦。 咁啊， 翠玉丸系咪啊？ 其实你如果讲银香阁酒楼咧，同、我今晚即系嗰讲去食嘅嘢咧，系冇乜拉楞嘅。 嗯， 但系即系睇个名字，你睇唔出原来食鱼系咁出名。点解咧？一入到去，咁咧其实好似个庄园咁样嘅。佢咧入到去咧，就有个好大嘅鱼池。 嗯。 咁你去到你一定係俾個魚池係吸引 吸引到先眼球， 然後你就行埋去個魚池度呢睇，哎究竟有啲咩嘢喺度先，呢個係我呢第一次去一落車嘅感覺。咁、okay。 我睇完之後呢就發現嘩咁多魚嘅，因為其實呢點解我會一去到就諗住食魚呢，某程度上因為我舅仔話俾我聽，喂呢間食魚好好食，又出名又 直頭呢間嘢係標榜都係食魚啦。 係咁、啊、所以呢我一去到呢我就二話不說，咁我哋就去揀條鯉魚。咁我第一次去呢就講緊係四個人去。 四個人去。你知唔知一次㗎喇其實。 唔止去咗兩次。 ok。 我第一次去呢係四個人去。咁四個人去嗌幾斤呢，嗌6斤幾一條。 一條。 一條。即係龍頭搭尾一條。六 斤幾。即係六斤幾一條魚、我手臂唔得喎。你手臂呀、啊、 等於你。 你前臂呀、啊、 三分二隻手臂咁長囉。 唔係呀，粗呀、啊。 粗啊，等于你都有你手臂咁粗啊，粗过你手臂、啊、 粗过我手臂喎、啊，应该你前臂咁样啦，好似阿田哥， 等于大髀咁粗咯， 冇大髀，好似而家六斤应该系我小腿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长都细，冇我小腿咁长啦，应该， 冇你条 猪咁长啦，唔系自然手技啊 ，OK， 嗱、okay。 咁、okay。 其实咧，讲翻条鱼啦，好处喺边度咧？我唔知道你哋喺出边有冇食过鱼。一般你喺出面任何一间火锅店又好，边度嗌都好咧，佢一份份嗌。 脆肉丸就 条咧， 脆肉丸就屌啦，例牌上噶啦。 但系你喺出面食咧， 顶笼食个鱼头嘅啫。 佢极其量做到好公正系点咧？佢捞完攞个桶拿俾你睇，老板啊，六斤几咁样样啊，啱啱啊，老板，咁你就话啱啦，唔通叫佢捞 咩？唔通自己请咩 ？OK， 咁但系呢度嘅好处就系话咧，你。叫佢揀條六斤幾嘅，佢即刻鬧完上嚟，咁、當然唔會咁準啦。咁、六斤零七斤咁樣、我當初就嗌要五斤嘅，咁鬧六斤幾出嚟。咁、okay。 鬧完之後咧，你又喺度直去咧，就已經係一個即係有露天嘅湯魚區。 OK， 嚇、啊，咁佢即刻咧就磅完之後，攆手就剝勻佢就係噶啦。 喺你面前做埋， 喺我哋面前做埋。 OK， 因為點解咧？你順勢咧有條樓梯咧就行上去，即係點解我哋冇坐下邊地下咧？楼上坐包房冇低消 ，OK。 包房有咩呢？麻雀台有电视， okay。 啊，独立冷气一部、okay。 一台咁嘅冷气，坐地式嗰啲 低消得喎。OK， 继续。 咁每间房有独立厕所，咁、咧完全系一个好 gathering 嘅地方嚟嘅。咁、你去到咧有 sofa 有剩，咁会好老实讲冇低消、啊。 唔系你知宝吉二线啊，深圳二线啲地方真系即系平租平到震啊，所以真系可以做到咁样俾你啦。 嗱，环境 OK 啦、 啊。 再讲翻条鱼。咁我入到去，咁我同我老婆讲话，喂，点食啊咁样，咁个舅仔唔使讲啦，成条，全部切晒出嚟打边炉 ，OK， 咁跟住啦， 跟住好多嘢噶，嗱，鱼头又系打边炉， 鱼头打边炉，唔滚汤 ，OK OK， 啊，鱼头打边炉，鱼尾都系打边炉， 嗱，其实系咪可以咁样先嗱，我要求咁样，我鱼头打边炉，鱼尾，喂，鱼头我哋滚汤， 都得， 鱼头汤。 魚腸有冇剩啊？ 魚腸呢，我嗰晚有個食法呢，喺香港又係唔即係唔多地方有得食嘅，就攞嚟煮炒飯。 喂，炒飯，魚腸炒飯。 但係你知唔知佢用咩上？用瓦煲上，即係煲仔飯啲瓦煲啊。即係用瓦煲上嘅煲仔飯，嗰煲飯啊，我估計啊，你真係五個人都，即係我如果話俾你聽，嗰晚我哋四個人淨食煲飯，你都夠飽啦， 夠飽啦。 咁我哋食完都係打包啦，當然都配合飯。咁啊，煮角魚啦，我可以話俾你聽，五斤幾嘅魚咧，佢可以劏到成七碟出嚟。 嗯， 七碟 純打邊爐， 純打邊爐，清湯底，乜嘢都冇。咁就魚腩啦，咁啊魚皮啦，咁啊即係同埋佢本身魚背啊嗰啲啦， 全部分曬俾你， 全部分曬俾你， 分曬， 分曬。 OK 喎。即係我想話俾你聽一樣嘢咧，我哋譬如出去打邊爐 ，OK， 我食邊任何一家啦，我哋唔好開名啦。全部都斬曬俾你，魚頭魚背咁樣，咔哩咔啦，你攞去啦，除咗魚頭之外啦，係咁樣嘅啫嘛。誒，佢幫你分曬 全部啊， 即係可以幫佢組件嘅咯。 哦，全部。 OK， 咁換句話講咧，嗱，佢嘅魚骨咧，佢都留埋俾你攞嚟打邊爐。 OK， 咁魚骨佢會留翻，留翻厚少少肉咧，就俾你攞嚟打邊爐食。 可以要求魚骨滾湯都得啦，其實。 好啦，第一次咧就咁樣食啦。第二次醒目咗啦。我哋咧就攞個魚骨咧。就攞去做咩呢？同埋魚頭魚尾攞枝竹炆， 哇！枝竹炆魚頭得 嚇 ，OK， 攞枝竹炆。 嗱我唔食魚啊，話俾你聽，脆肉丸我都食得到啊！你咁講我真係有啲肚餓呢。 咁咧 加上而家凌晨1:18， 其他地方咧，咪其他地方都係攞嚟打邊爐啦。咁今次我哋咧第二次去咧人多少少，有六七個人，咁啊嗌一條九斤幾嘅。 九斤，我大髀噶咯。 係啊，真係你大髀。 真係我大髀噶咯。 即到即界。 如果我大髀，等於你手臂啦。 係啦， 手臂啦。哇！ 咁繼續都係。 你諗下嗰條魚啊，健哥哥手臂真係。都長過你手臂喎、 哦，長過我㗎， 長過你手臂喎、哦。 你諗下九斤幾條魚，即係等於你去魚檔去買脆肉丸，然後成條撈上嚟， 冇九斤， 未必有九斤幾啊，大佬。 香港嚟講，你六斤好大條啦。 九斤幾呢阿牛哥啊，仲要係九斤幾喺嗰度嚟講呢係算中小㗎啦，叫做。 最大最我有 佢仲可以，我估計佢可以撈條十四五斤至十八九斤嘅都有嘅。 即係你大髀噶咯？ 可以咁講啦。 你大髀嗰只點食啊？話俾你大髀。 即係好老實講，你半個人咁長咯條魚。咁你諗下，喂，我哋梗係唔會嗌到咁大 條。係啦係啦， 咁你食唔曬啊嘛？咁叫佢撈條九斤至十斤，你當佢十斤啦。 嗯。 咁第二次佢食咧十斤，頭尾魚骨，枝竹炆， 枝竹炆， 其他咧就攞嚟打邊爐。 啊！你始終你都唔試下滾下湯飲啊？ 唔啦。 個魚頭滾湯清甜啦，應該。 你要記住啊。 係咪可以要求先到時？ 皖魚個頭唔大個噶。 唔係啊，寶貝，你九斤重啊！皖魚個頭唔大個，嗰啲唔係皖魚嚟啦，話俾你聽。 如果你睇翻 九斤啊，六斤好大，好 皖魚個頭唔係好大嘅。 我知道。嗱，我哋出面食嗰啲打邊爐嗰只魚頭，喂。四五斤嘅啫嘛，都我都見到好都算大㗎啦。 其實炆咗佢食呢反而仲入味，仲野味。 仲入味。 如果你煲湯，喂，我都打緊邊爐啦。 我哋滾湯。唔同。 OK。 因為嗰個魚頭，你淨係食個腮，嗱，雖然我唔食魚啦，我都會食個魚頭腮㗎，魚腮㗎。 OK。 即係魚 其實咧， 魚腮入面啲肉啊。 menu 裏面咧有幾樣嘢咧，我都覺得有一樣啦，我比較特別啲想嗌嘅咧係咩咧？皖魚刺身。 哇！我 佢有刺身嘅，其實就 新鮮就可以啦。但係我始終我 但係就即係我哋冇嗌，因為冇人敢食。因為點解咧？你好老實講，你養嗰個皖魚嘅魚刺一定係唔會乾淨。你太乾淨養唔到佢㗎。因為佢食微生物嘅大佬。 同意。 OK。咁換句話講，你食刺身咧當然有人敢食，有人唔敢食。咁我其實我敢食嘅，不過我其他屋企人唔敢食。 腸胃好嘅， 係啦。咁啊，但係咧。都係嗰句，即係佢嗰個飯呢可以話俾你聽好高 身。又搵魚腸整。 魚腸。 唉，真係。我唔食魚腸啊，但係我嗰個飯我可以食㗎嘛。 佢完全係唔腥㗎話俾你聽。 我知道喂皖魚根本就唔腥嘅。我 但係你留意一下我話俾你聽咩炒飯點樣為之炒得好 粒粒乾身唔黐飯唔黐飯。 就係呢個做法啦。 啊 Okay, 好好食， 我都好得噶，话声咧，我好识食噶嘛。 有啲肠胃唔好，你唔好食，话俾你听，点解咧？硬胃啊，惊佢 系咩？唔消化， 咁你一粒粒啊嘛，一粒粒咪会 okay, 会比较硬啲咯。 而且我最咁中意食嗰啲糯米饭， 我哋唔食软饭啫嘛，我哋。 而且你话而家沙窝上，喂讲真，煲仔饭嚟讲系好好有味道嘅，话晒你。而且有风味添。 你食埋嗰啲饭焦，哇，几香啊！大佬。 O K， 仲可以整到饭，做到饭焦。 有少饭焦。 O K， 咁你讲咁多啦。嗱，跟其下以下落嚟咧，我喺网上边睇嘅啫，话晒你听。咁咧打边炉咧，佢哋咧除咗有阿健哥哥所谓嗰个清汤底啦。其实系咪鱼窝汤底啊？都系噶啦，因为你抌落去已经系鱼窝嚟噶啦嘛。嗱，我当系啦吓。 我自己咁讲啦。如果你话去用其他汤底咧，我唔介意啲人譬如食辣啊嗰啲咧，咪去拣鸳鸯咯。 系咯系咯系咯。 但系你话 麻辣咁样咯。 我自己啊，虽然话食你唔死啫，但系如果你话喂纯粹你睇咁多内地嘅新闻、香港新闻播咧，其实你个汤底最清，越清咧越健康。 系系系。 即系同埋咧，你要记住，你食嗰啲嘢系新鲜嘢咧，你个汤底千祈唔好太多杂质嘢。 所以 你饮唔翻嗰啖汤，你明白吗？ 我同意。所以咧，我又介绍另外一个你冇食嘅汤底啦，佢有粥油汤底啊，即系咩嘢啊？即系粥水啊，用粥水嚟做汤底，喂，又甜又有饭香，又有米香。可以試下喎，嗱，等等，你同我都冇食啦， 我有兩次啫，留翻啲有下句啦，留翻伏筆啦。 咁當然啦，我又上網睇嘅啫，係咪先？佢哋話佢嘅自制魚肉丸咧又 OK 嘅 ，OK， 因為點解咧？我又嗌咗 ，OK， 我又嗌咗， 係話都係靚魚球啊，定係魚肉丸啊？ 你根本冇可能想象到喺大陸食嘅自制魚肉丸咧，係裏邊有果皮。 喂，高手嚟喎， 仲要成粒系冇乜骨嘅喎， 高手嚟， 能够整到鱼肉丸系冇骨兼有果皮碎喺里边咧，哇！话俾你听，唔好话大陆啦，香港 冇咯， 唔系好多间， 香港 都有，但系冇多间。 咁、我下次可以试下用粥底汤底嘅米黄汤底嘅。 我建议网友就第一次。都系清汤豉， 盐西算啦，加啲盐西算。 最好咩都冇加啦， 乜都冇加， 冇加。因为点解咧？你讲紧食鱼嘅鲜味嘛。 O、okay, K、 okay,。你如果你有其他嘢咧，变咗你冚，你嗰条鱼唔新鲜就冇所谓。 呢啲唔会驳你嘅，或者你听，因为我小弟唔好食鱼吓。咁我譬如俾我嚟讲咧，太腥嗰啲，即系鱼脆肉玩肉咧，我通常我都会落麻辣嘅。 唔系， 或者落晒啲。 或者我俾我自己一个食法俾大家啦。其实我觉得食鱼呢样嘢咧。尤其是海鮮或者魚啦，以魚為例，我自己嚟講咧，我日本嘢食又好點都好咧，我係第一二九咧，甚至乎日本嘢刺身嗰啲，我完全係唔點嘢嘅。 O、okay. K， 因為點解咧？喂，你食得刺身，你求咩啫？你求嗰種新鮮啫嘛。 咁啊係， 你點完 就破壞咗， 你點完豉油變咗個鹹嘅， 同意嘅，同意。 咁你咁唔同曬啦，已經。 同意嘅 ，O K。你有见过嗰啲我同意嘅。 熟嘅呢我建议大家你头一两嚿就唔好点住，咁你之后你想要返啲味道咪点囉。 OK 啦，食啲嘢食淡咗啦，咁样 OK 啦。 好、okay. 啊呢隻真係冇得顶。你嗱网友諗下先啦，九斤重即係屌你点食呢，话成日喂真係好嘅话又你可以諗到好多，其实见哥哥只係讲咗一部分嘅做法，你諗到好多嘢可以 整落去。我讲咗个系最稳阵、 最稳阵 而又食到佢最鲜味、 你系諗到好多嘢整落去，我成日觉得个鱼头嚟滚汤呢应该好正。 OK， 我已经想到 如果下次有网友食完刺身而又冇乜问题的话呢，我唔介意你话返俾我听。 如果又食 OK 好，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应该大结局噶咯。OK， 我哋个送咯，我哋 咁啊，乜都讲下啦。我哋啊，我有啲嘢讲嘅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拜。Bye.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